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下面四根猪腿将唐三的身体撑在空中，长度增加到4米的八蛛毛看上去更加恐怖，尤其是上面的倒刺都蒙着一层蓝汪汪的光影。这其中蕴含的剧毒是一只百年人面魔蛛叠加一只千年人面魔蛛，在经过唐三体内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寒热两大仙草锤炼而成，哪怕是独孤博也不敢说一定能够解除这种剧毒。同时在吸收了第二个人面魔蛛的能量之后，唐三的八蛛毛彻底进化了，不但变得更大，而且也变得更加坚韧恐怖，分别给唐三附加了力量和敏捷。在史莱克七怪平时的训练中，唐三释放八蛛毛后，哪怕是戴沐白和朱竹清施展了幽冥白虎也无法战胜他。有了八蛛毛的帮助，唐三的爆发力得以迅速增强。唐三和大师就是要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以唐三面对邪月和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等于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面对对方两名50级以上的对手。按理说在不能使用暗器的前提下，唐三就算用出外附魂骨也只能与其中一位战斗，可对方却作茧自缚，使用武魂融合技令自己无法使出其他技能。唐三凭借着技能和八蛛毛并非没有一战之力，至于外面的战斗就要看史莱克六怪的发挥了。戴沐白虎爪骤然弹出，发出铿锵的金属爆鸣声，直扑下方的燕。作为武魂殿黄金一代的成员之一，燕的实战能力极为出色。虽然看到史莱克六怪飞出了邪月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控制，却没有半分惊慌。炽热的暗红色火焰从身上骤然冒出，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在前两个魂环的作用下剧烈膨胀起来，上身的衣服瞬间破碎，肌肉隆起宛如一块块花岗岩。只是刹那间他的身体竟然已经膨胀到了3米开外，比使用了白虎金刚变的戴沐白还要大得多。双拳对撞发出了一声铿锵爆鸣，和身上的炽热火焰刚好相反的是他的眼神变得越发冰冷。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另外四人中，三名战魂师踏前一步迎上了马红俊和小武，而那名辅助系魂师的辅助之光则落在了燕的身上，虎掌张开，带着极其锋锐长达尺余的利刃，戴沐白撞向了燕。燕毫不示弱，双拳抡起，整个人如同旋风一般迎了上去。轰然巨响之中，戴沐白应声暴退，在正面的撞击下他竟然被燕撞得倒飞出去7-8米开外。在轰鸣之中还有叮的一声脆响，是朱竹清的幽冥突刺准确地斩在了燕的脖子上。他与戴沐白之间配合默契，戴沐白正面强攻，他则像幽灵一般潜伏在戴沐白身后给对手致命一击。但令戴沐白和朱竹清暗暗吃惊的是，燕中了朱竹清的幽冥突刺后只是在脖子上多了一条白痕，并没有丝毫破损，他身上的炽热反而更加剧烈了。 好强的防御， 极热强攻强防，这就是燕的武魂火焰领主。从某方面来看，他的武魂应该是属于兽武魂，因为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武魂是以附体形态出现的。达到了50级，燕凭借着前两个魂技就能使自己的身体坚硬到如此程度，可见其威势之强。而且他的火焰领主可不只是火属性，而是火土双属性。这边交手，朱竹清和戴沐白被第一击所压制，而另一边以2-3的小武和马红俊却并未吃亏。小武的蝎子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散开了，漂浮在半空之中，乌黑的长发宛如黑色瀑布一般垂过脚下，而他的身体也柔和地飘了出去，直奔对方。仔细研究过史莱克七怪的对手自然明白小武的魂技特性，只有完全近身他的实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且只要阻止了他的近身，他就不会产生什么威胁了。此时对方三名战魂师中的一个骤然上前，一层强光伴随着第三魂环亮起，光芒骤然扩散，变成了一个扩大的白色光环，朝着马红俊和小武撞去，当然面积还覆盖到了他们背后的宁荣荣与奥斯卡。这竟然是一个与火舞抗拒火环类似的技能，只不过属性不是火焰，而是类似于神圣的属性。 直线。 小五猛地张开了自己的双臂，马红俊、奥斯卡、宁荣荣三人反应极快，凭借着飞行蘑菇长，三人一瞬间就和小五排列成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与对手扩散出的白色光环所形成的角度无限接近于垂直。紫色的第四魂环从小五身上爆发而出，金色光彩席卷了他的身体。那原本能将他们全部撞飞的白色光芒，就那么在小五身前多出了一个缺口。这样的一个缺口根本无法与对小五保持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人造成伤害。加速，马红俊前冲，小五开启第四魂技无敌金身之后，整个人也瞬间消失。无敌，绝对的无敌，在无敌金身产生作用的数秒内，小五是完全无敌的。这个技能与小五原本的技能搭配，就像是早就设计好的。没有这个第四魂技，小五只是近身强者，当有了这个技能之后，想不让他近身也不行。无敌金身之后立刻就是瞬移，下一刻小五已经来到了那释放光芒的对手身边。他的出现位置极为巧妙，正是距离对方另外两名战魂师最远的地方。对方就算想施展魂技，也必须要先从那释放光环的队友身上掠过，才能作用在小五身上。乌云盖顶，黑发宛如灵蛇一般缠上了对方的脖子。此时无敌金身的效果还没有消失，对手瞬间又爆发了一个魂技落在小五身上，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想要抓住小五的长发，可那长发却像是有了生命般变得极其顺滑，他的手指根本无法将长发留住。脖子被缠绕收紧，小五的一只脚已经点在了他的腰眼上。虽然唐三的唐门功夫并不适用于小五，但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人类身上哪些地方是弱点，唐三早就交给小五了。腰眼被脚尖点中，对手顿时泄劲儿。下一刻，小五的腰功已经在无敌金身的状态下发动，那瞬间爆发的力量，就算是六十级魂师被摔出也毫无办法。这名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员整个人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了出去。完成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小五并没有追上去施展他的八段摔，而是灵巧的一弹一跳，如鱿鱼一般窜了出去，正好躲开了另外两名战魂师的攻击。之后他又用出一个瞬间转移，就成功的逃出了对方的攻击范围。就在此时，那魂师被甩出去的方向传来了剧烈的轰鸣，早已瞅准机会的马红俊从天而降，邪火凤凰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发动。对手眩晕是马红俊这个技能发动的最佳时机，扭曲的光芒在不大的范围内弥漫，炽热的火柱在瞬间升腾。轰然巨响之中，对方那名队员已经被火焰完全吞噬。下一刻，马红俊的身影从火柱中走出，同时一脚向身后火柱甩出，一个已经完全变得焦黑的身影顿时被踢得飞了出去。 及时救治，不然死了可不怪我。 马红俊、小五二人已经汇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无敌金身以及众人身上的飞行蘑菇肠的效果正好消失。凭借着巧妙的配合和对魂技的充分利用，他们成功的解决了一名对手，令目前的战局出现了变化。密集的爆鸣声不断从红雾中响起，一声声近乎扭曲的厉啸伴随着铿锵声持续传出。红雾内的战斗外面的人都看不到，但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都明白，在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唐三，除非他自己愿意脱离对方的红雾，否则其他人现在进入只会给他增添麻烦。戴沐白和朱竹清那边，两人在第一次与对手的碰撞之后立刻改为了游斗，不再与燕硬碰硬。戴沐白正面吸引，朱竹清侧面偷袭，两人魂力虽然差了对手不少，可一时之间也不会决出胜负。毕竟戴沐白和朱竹清还有最后的杀手锏幽冥白虎没有用，燕也不敢将他们逼急了。尽管身为魂王，他也没有挡住幽冥白虎的把握。 希望邪月和胡列娜能够快点解决唐三，现在看来仅凭外面的人想要战胜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唐三脸上流露了一丝冰冷的寒光，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光芒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似乎变得凝固了几分，背后的八蛛矛就像是八柄长矛一般不断从不同角度刺出，而他身体的移动也完全靠着对八蛛矛的控制。邪月的月刃比唐三想象的还要强大，那样坚韧的八蛛矛在每一次与他月刃的碰撞中都会留下一丝痕迹，一些细小点的倒刺甚至还会被月刃给切掉。 同时唐三发现这武魂融合技对邪月的身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至少有 30% 以上的几率能够自行闪避攻击。而对于这种闪避，邪月掌握得极好，只要不是会伤到他身体的攻击，他都不会用月刃去挡，而是不断地用月刃消磨着唐三的八蛛毛，那密集声响就是因此而传出的。邪月此时很冷静，他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妖媚虽然不具有直接而强大的攻击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对魂力的消耗就比那些攻击性武魂融合技要慢得多，这片红雾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他与胡列娜融合之后，自身实力已经暴涨到了60级。 在这种情况下，唐三不可能赢得了我。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想法，他凭借着对月刃精妙的控制，已经不止一次震开八蛛毛。每次他要切近唐三的身体时，唐三就会立刻释放出一个缠绕或者寄生，才能令他暂时停下，脱离出攻击范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